小网络，从前情怀再度看星看海看夜途，踏过我踏过的路，来不及问候你可好，来不及问候总来不及羡慕怎么